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本市的扩散条件逐渐转差。今天下午呢，有轻度的霾，夜间有加重的趋势，带来空气污染物的不断积累，影响空气的质量。从今天开始，未来三天，本市呢处于空气重度的黄色预警当中，污染的这个预警当中。那么大家呢，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采取防护措施。那今天下午呢，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偏气流的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那么午后的偏南风较大，受污染物区域的传输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时创家居装饰集团京津冀大区市场的总监雷红，红姐。红姐你好。 周杰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姐。 那么上周六呢，咱们时尚装饰呢又做了一次呢这个活动哈，那么内容呢非常的多，其中的红姐装修课堂呢也非常的火爆。那据说咱们这个周六又有活动是吧？ 对，因为这个19周年的活动我们是持续2周的时间，就等于是一个庆生季嘛，所以上周周末还是很火的，因为就有各种这个真正的实惠带给客户。那么这周又有一个新的产品，其实是两款新的产品想推荐给客户。一款是这个跟老房装修相关的，一款是跟适老的解决方案相关的。 应该说每次活动咱们的主题啊和内容呢都有一些不太一样哈。那像这次活动，也就是本周六21号的这个活动呢，是跟老房装修啊、适老化的产品啊等等，这个呢是有密切相关的一些联系哈。 对。 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实际上现在春季呢是大家装修的一个旺季哈。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想装修，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本周六，也就是21号，将举行这个活动的，您可以呢适时参加。但是呢，参加之前一定要进行报名。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您就可以来打电话进行报名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7684个9，67684个9。那么一个是可以报名，另外有些什么装修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进行询问啊。当然，只要您报名了，您就将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啊，这也是非常优惠啊，也是非常有趣味的一件事情。既可以打电话报名问问题，同时只要打了电话还可以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同时呢，红姐您自己还有一个装修的公众号是吧？ 对，我有一个装修公众号，就是希望能够在就是不在这个广播直播的过程中哈，每天我都会推一些真的技术帖、捞干货的东西，跟家装相关的或者跟家居知识相关的。那这个公众号叫红姐聊装 修这五个字哈，红姐聊装修， 这红是彩虹的红， 彩虹的红，对，就是我名字的那个第二个字嘛，我姓雷，叫雷红，所以就是红姐聊装修。 好，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这个微信号当中哈，订阅号当中来搜索这个微信哈，叫红姐聊装修的公众号，您就可以这个要求来加一下，然后红姐您就应该能够加人家是吧？ 对，是可以的，就是在后台，可以留下你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然后我会通过私人的号码再加上这个就想询问的这个听众，或者呢，就是暂时即便是没有装修需求也没关系，持续关注我的内容，那么这里边会有很多的家装的干货，包括还有一些家装的这个黑洞啊，我在里边会有揭露的。 对，好的，凡是来这个微信搜索并关注“红姐聊装修”公众号的。都可以有一个优惠，也不是优惠了，有一个小奖励哈，就是到店的就可以领取绿植一株， 对， 这也很有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春天嘛，怎么让自己的这个不要只是外面的是这个红花绿叶，自己家里也应该是多一些绿色点缀。 好了，咱们总结一下啊，那么本周六也就是21号，将继续举行就是时创他们主办的时创19周年庆典一诺千金九重里这样的活动啊，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是以老房装修啊、适老化的产品啊等等为主要的这个内容，当然红姐装修课堂也是非常火爆的，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别忘了来报名，报名电话是67684个9 67684个9，另外呢也可以呢来微信搜索并且关注红姐聊装修的公众号，凡是来加微信的朋友将得到红姐送您的绿植一株，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了只要您报名我就将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啊。好了，那么好像这个红姐示意我现在可以直播是吗？能看我们的节目是吗？ 对，我们现在在做那个易直播的视频的直播。 那怎么来看这个易直播呢？ 可以就是下载这个易直播，然后呢就是搜索红姐就能看到我的这个直播节目。 好的，那大家既可以听，同时呢如果您要愿意看直播的话呢，通过这个易直播也是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对，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既然我们这个周六啊主持这个活动当中的主要啊偏向于就是老房装修和适老化的产品的问题， 对，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因为现在说起真心话在北京来讲呢这个新房都是有限了，比如说这个四环以内几乎就没有什么新房的资源了。 对，我觉得五环好像以内都没有了， 因为 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占上了就占上了。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呢都是如果您想买新房的话可能五环以外还能够扫定出来啊。 对。 但是五环以内呢已经很少了，因此很多人就把这个重点和重心呢放在这个旧房买二手房的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点上。 你看那个这连续多少年了都是就近三年之内吧，这个房产交易量里有70%都是二手房的交易。可能大家就换房的呀，或者是一些离这个单位或者离照顾老人或者老人照顾孩子更近的换房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 是的，其实买二手房呢也有很多的目的性，像刚才您说可能是为了照顾老人，跟老人离得近一些，或者离工作单位呢更加方便一些，或者说孩子上学啊等等不同的原因哈。另外可能是买新房的话离得太远，都有这样的原因。 对， 但是旧房呢它有一些弊端啊。 对，因为对我知道你要说比如说什么哈，因为咱们之前也沟通过好多的这个旧房的问题。 对， 就是三五年的房子还好，但是说五年以上的房子它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它因为它跟建筑整个这个结构有关系，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特别讨厌的卫生间反味儿，就让人觉得特别挠头，说怎么办？还有一些，比如说墙面的开裂，其实开裂都还是小事儿。那有些老房子啊，它会发黑，有黑点儿，那还有就是泛黄，然后泛黄的时候，它不光掉墙皮，就你要贴壁纸，它也贴不上， 对， 就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别人家这个邻居家吃什么你都能闻见味儿，就这个烟道这个风道灌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的，让你觉得就特别讨厌，这居住的这个环境里头你说你家里边再好的风格 是吧？你东南亚风格，你还是这个美式、中式风格，但你天天闻到这个不好的味儿，或者你天天看着这个墙皮一点点脱落，或者瓷砖一点点脱落，你会觉得特别难受。 嗯， 所以其实红姐聊的东西还都是干货， 是的， 可能更就少一点聊设计，因为设计它毕竟它有一个流行的这个趋势，可能时时都会变，但是它不变的一定是让你家过得健康、生态、舒适。 对，所以呢，这个旧房、二手房。那确实也有它的问题，像新房的话呢，它都是一切都是新的，而且随着各方面的发展呢，它现在的房从设计各方面来讲呢，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二手房年头越久的二手房，它可能问题就更多。像刚才您提到那些之外，还有就是水电改造的问题，比如水啊、电啊，它这个线路啊都乱接乱弄，这种情况也有。 对 啊，另外它布局呢并不是特别合适，也有这种情况，可能通过这个装修啊改变一下这个设计和布局啊等等都有啊。 对，然后卫生间还特别的小， 卫生间 或者是那个户型、啊、 厨房也小， 户型有很奇葩的， 对对对， 你知道吗？有那个枪型的， 嗯嗯 啊，就那些都特别的奇葩，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带角的，那可能在风水上都不太好。 是的， 所以怎么样通过家装的这个设计，把老房的这个不合理的布局给它打破，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是的，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所谓的风水哈，当然这里边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封建迷信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哈，有一些呢，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对，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这个床摆在这儿啊，你看着也别扭，实际上对人体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啊。 对， 比如说穿堂风，你中间搁一个床，那就不舒服。 对， 啊、 你晚上睡觉，你想本来想凉快点儿，开开两边的这个窗户，结果你发现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头疼。 对， 或者是脚很凉。 所以人家有些人就说这床就不能搁着，你看着它就难受。他们可能觉得是风水， 对， 但实际上它是有科学依据在里面的。 对对对对对， 啊、 人如何怎么舒适？ 对， 因为人毕竟它是自然的一个产物。 对。比如这个床是南北摆呀、啊、还是这个东西摆呀、啊、等等的，这都是有一些根据的啊。 对，没错。 另外这个房子比如说它设计的情况如何，是不是舒服合理啊，这咱们都可以给一些这个所谓的建议，是吧？ 没错。 那刚才咱们提到老房改造的一些弊端，那实际上作为实创装饰来讲，你们对于这个老房的装修啊怎么让它更加的完美啊，实际上也做出了很多，因为19年了。 对，19年，就是您看这个整个房地产的商品房的这个历史，也就在中国是20几年。 对， 那么实创19年，其实是伴随着商品房的发展而发展，因为它属于这个房地产的下游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经历了19年，也还是我觉得是挺 不容易 的，很持久。所以我觉得实创这个19年。也依然这样的一个持久，就是因为它的创新。 嗯， 你看2005年我们做那个老房，就是这个28800精装搬回家。 嗯 啊，这个就是一个套餐的创新，而且是完全是这个裂变式的创新，整个这个行业都没有的。 是你们刚刚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2005年的时候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套餐式的装修的吗？ 对，是实创第一个提出套餐装修的。那么后来又有，跟风的吧，就是相继又出现了很多套餐型的公司。那实创仍然在这个行业屹立不倒。那么你看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做了40000平米的一个工厂，当时生产门和橱柜，因为我们实在是看不上这个市场上的这些门了。你的这个有没有应用桥动力学板，你的承重有没有到1平米20公斤的承重，你有没有能够合理的隔温和这个隔音和保温，然后你的这个橱柜能不能做到人体工程学和这个一户一定。那其实我们当时就还是希望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更舒适的生活。那么到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们把工厂扩大到从40000平米扩大到100000平米。 就你们自己能够出产品是吧？ 是，自己除了橱柜和门以外，还要出了定制家具，因为定制家具是现在这个客户特别的需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又增加了定制家具的这个部分，2016年又扩大了生产的规模， 真的是不容易哈。 对， 而且呢，一晃就19年了，作为行业的一个知名品牌，应该说实创呢，在不断的创新，也是不断的坚守，无论是这个选材到施工啊，从设计到后期的服务啊，应该说你们都是在用良心来进行这个家装哈，也可以说在这个当中也铸就了你们的口碑， 也而且是不断的这个从品质。 到口碑，然后到不断的创新。你看今年十九周年了，我们又推出了老房的装修解决方案和适老化的解决方案。 嗯， 这两个部分。 其实刚才说的是不容易当中呢，我也想到，其实任何一个企业和品牌也好，当它做强做大的时候，都有一种树大招风的感觉哈。可能呢有赞誉，也会呢招来一些非议，都有可能。那面对这些，其实你们也是一直在坚守。 嗯，对，因为这个装修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服务，它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服务，而且它装修是一些这个人工的参与还是会很高的。虽然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迅速，非常迅速，有很多东西可以作为成品的直接采购的，但是还是要仰仗于这个所谓的师傅的手艺。 嗯，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工地的交付的这个工程质量的监察。 嗯， 那么活都是人干的。 对对， 那么可能会多多，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会多多少少，哎，也许有一天周老师我们发明了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干这件事情， 智能化了，是吧？ 完全智能化，但是这个可能这一天还是需要就有待这个发展的吧。 嗯嗯。 那么现在为止，因为装修它是一个服务嘛， 嗯， 所以我们尽量能够把这个服务做到这个怎么说呢，高品质吧。 对对，尽量把一些事情能做得更加的完善啊，更加的完美。 对， 应该说你们也为此而继续努力着哈。 对，我们的这个家装套餐的名字就叫完美家装。 完美家装。 对，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个本周六啊还要继续举行就是实创十九周年庆典一诺千金九重里的这样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本周六这个活动呢是在21号啊，主要倾向于就是老房装修以及适老化的产品。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别忘了现在赶快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7684个9，67684个9。凡是您参加报名的，就可以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哈、啊。你说这报名还给礼品的呢。另外在这次活动当中呢，除了我们的这个主要内容之外，那红姐装修课堂应该说也是活动当中的一大亮点啊。另外的亮点呢，就是说很多的品牌厂家都联手啊，来在这个活动当中出现。可以说大家只要装修想买的内容，在这个装修当中都可以一站式购齐。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奖品大放送哈，这个奖品大放送在活动当中呢也是一大亮点呢。 嗯，因为我这次做了这个一诺千金九重里，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品质发挥出来。 嗯， 所以一诺呢是指三大承诺，地板的环保承诺，因为地板在一个这个家里头啊，100平米的房子至少得有个60多平米它是地板。 嗯 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墙漆的承诺，涂料的。那么100平米的房子大致得有280平米的顶和墙的这个面积涂装。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家具的板材，也同样是用100平米来说了，那基本上三口之家你们需要用的柜子大展开面积至少是需要350平米的这个板材的。 嗯， 所以这三项属于装修大户，实创给他完全做了承诺，环保不达标，这个怎么说呢，环保不达标全额赔付，100%赔付。 嗯，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项特别大的承诺哈。 当然这个并不是目的哈，你有人说你赔付我，我也是不希望环保有问题。 对，没错。 当然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就用这个东西来激励自己啊，就对，不能够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是吧？ 而且呢是也是对内和对外的双向监察。那既然我敢写入合同， 嗯， 我一定是会极致的达到环保的标准。 是的。 包括我们这次有九重里，其实让大家的环保的这个系数标准能升得更高。 嗯， 因为其中有一个部分就叫做净泉保洁。 嗯， 那么除了送给客户净泉就是这个保这深度保洁以外，还能做一个净泉的处理，能让你的家更进一步的这个环保。 嗯， 因为它就是基本上市面上所说的这个光触媒，我们用这样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从日本引进的，能够让你家就是一瞬间相当于10万棵树所发挥出的氧气，带来的这个空气质量的改善啊。那么还包括我们不能只有空气是环保的，那我们的水呢， 我们的声音是不是足够的这个隔离噪音、 嗯、 我们的水是不是足够能够喝到这个或者是用到干净的水，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嗯、 所以我要送给客户一个这个末端净水器，德国贝氏进口的末端净水器，那么让客户每一个人的家里啊能够有一汪清泉吧、 嗯、 那么同样还有就是，那既然要庆生，那你肯定要派发一些红包啊、 嗯、 那么设计费我们这次就不能再免费了， 这个 实在是 参与合作的太多了 。然后我们这次是设计费6折，所以我上次就说，我一定要尽快的报名，因为他不会是天天都有这样的优惠啊，他真的是因为他这个过生日， 嗯 啊，然后6折的设计费再加上管理费是5折的，包括还有会有庆生的红包，每满10000返500的一个券，他可以买什么呢？比如说日上的防盗门，比如说地暖、新风等等的，因为这些我们都统称的为舒适系统。比如说你的这个没有新风，你也能够就室内空气是达标的， 嗯， 可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个空气除了雾霾以外，还有扬沙， 嗯，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做这个新风系统。那么还有就是垃圾处理器，可能觉得那个垃圾在这个家里边我们再放个垃圾桶也不美观，而且还特别味儿、 嗯、 那么垃圾处理器可以直接从下水管道给你把垃圾都排掉， 嗯， 就特别好的一个装置。那么这个你就可想而知，一个10几万的装修，如果返这个券的话，那至少要返上几千块钱， 嗯， 那这个券其实你完全可以买一个防盗门的，这个还绰绰有余， 嗯 啊，其实相当于就送你一个防盗门，家家户户都要用、 哎、 那么相当于防盗门再加上其他的这个各项的优惠都在里头， 嗯 嗯，同时还有小家电咯，比如说那个除螨仪、 嗯、 啊，包括那个微波炉等等的这些， 吸尘器， 我们哎、 啊， 全都含在这一个 锅具套餐， 哎，对对对对对对、 嗯、 品质升级、主材的瓷砖的升级等等的， 对 啊，都在我这九通里。 这就是一个签单礼了哈，据说只要大家到场签了字、签了单、 嗯、 签了单啊，就可以得到什么电烤箱啊、吸尘器啊、除螨仪啊、锅具套餐啊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互动礼，这个互动礼呢相对比较大的哈，有贺岁金钞啊、微波炉啊、养生壶啊等等等等啊。反正总体来讲呢，只要您参加这个一诺千金九重礼的活动哈，既能够给您解决装修的问题，同时还有大奖，各种各样的奖啊、 嗯、 您可以拿到。好了， 所以怎么拿到呢？ 对， 周老师 赶快报名啊、 嗯、 是吧，赶快报名来参加。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是6768 49 6768 49，凡是报名的打这个电话的还可以得到一个就是紫砂生态养生杯啊。另外呢，咱们红姐聊装修呢还有自己的一个公众号，就叫做红姐聊装修，您可以呢在微信当中来搜索 彩虹的红， 哎，彩虹的红那如果您加了这个公众号，就可以有机会到店里呢再领取绿植一株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事儿。好了，别忘了啊，我们的电话是6768 49 6768 49。其实刚才我在听您说这个承诺也好哈、啊、这个九重礼也好哈、啊、这都是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 对， 使大家这个装修的这个过程呢更加的能够顺利，能够满意一些。 对、 嗯、 但是我觉得能够顺利能够满意一定基于我们的产品好、 嗯、 和确实是为客户想到了，因为你看我们产品叫完美家装，那么我们怎么能给客户完美，所以今天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老房装修的这个问题和解决方案、 嗯、 以及适老化的这个解决方案。 对， 比如说我们先从老房开始讲起啊，刚才我说这个烟道这个倒灌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其实它怎么说呢，它是因为这个烟道它本身通风就是双向的， 嗯， 有从外界通到你家的，有从你家通到外界的。那有人说我不通外界行不行？那你家抽烟机怎么排风呢？ 嗯， 哎，就是这个烟道。 哦，它是双向。 对，它是双向的， 哦、 它是并不是说某一个它。所以这个原理就叫什么、 啊、它并不是说你家里比如炒菜做饭这个它只是把你这个味道给抽走了，但是外边的 不会，别人也会往出抽风， 对、 哎、 不会吸进来， 它会吸到你家来、 啊、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让它单向不可逆、 哦、 所以就一定要加一个叫止逆阀，哎，对、 哦、 加这么一个阀门。那这阀门什么意思呢，就当你家这个炒菜做饭的时候，你肯定要开抽油烟机、 嗯、 排风机排出去的风，它这个风的方向它可以把这个止逆阀打开， 嗯， 那这时候的风你就出去了， 嗯， 那么当抽油烟机关闭的时候，它这个风向如果从外界流入的话，它这个风向是不能够把止逆阀打开的， 哦， 比如止逆阀它是挡住了外界流进来的风， 嗯， 那么这是一种方法。 那这个止，我插一句，这个止逆阀还得需要自己人工老开开关关吗？ 那不需要了，那是在我们的这个烟道里头，就在我们这入户的烟道里头。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原来原烟道啊，一般开发商交房的原烟道一般都是水泥压力板，那这个压力板其实很薄的。然后呢，你在这个重新装修的时候，或者说你买别人家的二手房，你重新装修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损伤这个水泥压力板。 嗯， 那么我就非常的建议消费者们千万别觉得说，哎，我省点工期，我省点工程成本。 嗯， 当然我们时创是肯定不会省掉这个工程成本的，我们就一定会给客户在原烟道上用一个五厘米的这个轻底砖重新砌一道墙。 哦， 我重新给你砌一道墙。哎，这就是双重的保护。 嗯， 一个是通过你原来这个烟道本身，你要想肆意漏出来这个烟，我用墙给你封住了。 嗯， 再一个就是你要想从我烟道里倒灌进来的话，我用 止逆阀 给你止住了。 嗯， 哎，这两种方法我就完全可以防止你烟道的这个倒灌。 就双保险， 双保险，非常的双保险。 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止逆阀哈，比如说你安这个止逆阀呢，也就是说我家里边不好的这种空气啊，这个煎炒烹炸的空气不就出去了吗？ 对呀、 啊，出去，然后呢，外边那个东西防止它吸进来，这个止逆阀它就给你止住了。 对，就是外边的空气要吸进来的话，它止逆阀它这个方向啊，它是不允许外边的风进来的，你打不开， 止出不进。 就是你打不开，就是我从这个、从我家里的这个抽油烟机出来的风，它是可以打开的，正向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反向它是打不开这个止逆阀的，你肯定是进不来。 所以就是说，我们从个人来讲，我们不用管它。这个你们在装修当中已经把这止逆阀都装好了， 对，都已经装好了。 哦， 对，这就是一个道理。 现在很多朋友你说这，他们特别感兴趣，他们说、那我们现在有这种情况，能给我们安一个吗？我们花钱都行。 啊，可以啊，我觉得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咨询一下。然后周末，我周日，对了，我还忘了说了，我周日有一个红姐装修课堂，我就专门去多讲一讲这个老房装修的这个方法。 好， 那当时我们还届时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工程部的一个总监，来跟我一起去讲，因为他毕竟是非常专业。那么同时我给你们看什么是止逆阀。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报名，67684个9，67684个9。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千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仙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麦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

对，这两个产品是属于十九周年我们向这个消费者们献礼的一个新的产品。 嗯， 那么它是有这个老房装修的解决方案和适老化的解决方案。 嗯， 那么当老人住到老房子，就老人遇到老房装修的时候，其实何去何从呢？我特别希望今天能在节目里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但是时间可能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呢，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红姐聊装修，彩虹的红。 对， 那么也可以呢，就是在本周日来到。 本周六是吧？ 本周日，这次是本周日， 本周 日来到这个时创装饰啊，红姐在时创装饰等着你啊，来讲一讲这个老房装修或者老人这个就老人的这个适老化的住宅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 嗯 嗯，所以 这个时间咱们还真得最后定一下，就咱们这个活动是本周日，应该是20。 对，就是 22号是吧？ 周六周日两天呢都是有这个十九周年的活动，但是要听到红姐的讲座呢，就只有周日，周日红姐安排的这个课堂讲座。 哦，是这么回事，那就是说我没有说错， 嗯， 就说21号呢，我们是那个大的活动， 对对对， 是吧？ 嗯， 是星期六，那么22号星期日呢，是以红姐聊装修的课堂为主。 对， 是这意思吗？ 对，没错。 哦， 嗯， 所以如果大家两个都想参加的话，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注意报名啊， 嗯， 一定要注意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7684个9，67684个9啊。凡是您参加报名的，打这个电话的，您将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这挺有意思的。报名了，然后还得到一个礼品啊。另外刚才只要是加红姐聊装修的公众号，您也将得到绿植一株啊。 嗯， 实际上呢。这个活动刚才咱提到时创十九周年的是一诺千金九重礼，实际上一诺千金这个您都说过了哈， 嗯， 就承诺，实际上有三个大的承诺。那么这个九重礼呢，就是说给大家回馈的一些礼品。 对， 一二三四一直到九啊， 嗯， 这个有这么多的礼品给大家。我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只要您签单的话，就有电烤箱啊、吸尘器啊、除螨仪啊、锅具套餐等待您。另外还有互动礼啊，有贺岁金钞啊、微波炉啊、养生壶等等。另外呢，为了您的健康，新家考虑还要赠给您深度的净泉保洁啊，免费赠送德国的贝氏净水器啊，等等等等。反正九重礼呢。啊，所以呢，如果您想尝试一下的话呢，在本周六21号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地点我说一下，是在时创装饰马甸整体家装体验馆，也就是在西城区黄寺大街23号北广大厦8层来举行的这个活动。 对，如果要是大家可能找不到或者怎么坐车的话，可以打67684个9这个电话来做咨询。 嗯，是的， 嗯， 只要您报名打这个电话啊，就能得到紫砂生态养生。67684个9，67684个9。好，那接下来咱们说这个适老家居的事儿。刚才咱提到了，这个现在新房有限啊，有局限性，所以很多人就买二手房了。 对。 但是二手房的话呢，无外乎可能会发生一些像卫生间空间狭小啊、厨房啊、倒烟串味儿啊，甚至阳台半包不保暖啊， 嗯， 水电方面有问题啊，卫生间渗水等等等等吧，反正五花八门的事儿都会有。 对， 嗯。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装修上怎么来进行弥补？比如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倒串味儿这个事儿。 对， 您说安了一个叫做 止 逆 阀， 啊，就全都解决了。 没错，嗯， 啊，而且还要修一堵墙，是吗？双重的保险。 对对对，就是原来它是那个水泥压力板的， 嗯， 那么你在装修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把水泥压力板可能破坏了， 嗯， 所以呢，我会建议就是要加一个轻体墙， 嗯， 就轻体砖做的墙，那这样的话，它会封住你所有的这个管道里可能会跑出来的这个烟， 嗯， 啊，然后再增加止逆阀呢，它是不可能再从你的这个烟道里倒灌回来的， 嗯，就是说这个烟呢是只出。啊，它是不进的， 不进的。对， 嗯， 那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卫生间反味儿这个事儿。 嗯， 因为话题太多了啊，就再聊一个跟老房相关的吧。 嗯， 卫生间反味儿其实还困扰了挺多的。其实不见得是老房，新房也会出现。那这里边我们也有两个方式的解决，因为它出味点是两个。第一个，它真的是地漏那个地方出味儿， 嗯， 所以你一定要更换防臭地漏。而防臭地漏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一般都是它会有这个一个叫弹簧或者叫磁控这两种质地的东西。当然现在磁控用的比较多了哈， 嗯， 就什么呢？如果要是有少量的水压在上面啊，它是压不开的， 嗯， 所以它是完全封堵住的，下边这个气也上不来的， 嗯， 说白了就是一个封堵的一个效果。但是你不能说你洗澡的时候不往下流水，对不对？ 对， 好了，那么有大量的水的时候，它这个磁控 就会自动的打开，就会往下流水、 嗯、 那你在流水的过程中，这个味儿它其实上不来的， 对， 因为你一下都 一直都在往下流、嗯、那么好了，在你不流水或者有少量水的时候，你是压不开这个磁控的，所以它这就是一个防这个地漏防漏的一个原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要给它堵截住哈，就是我们的水盆的下水管，那有一个 L 型的一个 L 型弯，L 弯下了之不是 S 型的弯， 嗯 ，S 型弯下了之后，它就是会有那个下水管。那 S 型弯和下水管之间那个连接处一定要封上玻璃胶， 嗯， 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就不良的施工团队哈，他不给你封这个，也不光是省钱了，他觉得太费劲了，我不给你封了、 嗯， 你也看不出来，也真看不出来， 嗯、 因为你短时间内你也不会漏水，你不漏水你就看不出来，但他一定是老有味儿的、嗯， 他就没有给你尽心去做，是 对，没错， 他可能也会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但是说哎呀算了， 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暂时你也出不来，你半年之内你可能也这个感觉不到， 嗯， 哎然后就完了，尤其是冬天装修。他可能不到夏天他反不了这个味儿， 嗯， 哎他也感觉不到，所以这个的东西就是完全是要有一个良心商家，或者是说什么呢，就是工程一定要有一些监管体制才可以、 嗯、对、 嗯、才可以完成。 刚才您说一定得跟良心商家合作哈， 对、嗯、 得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可以。 对当然墙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为什么开裂，为什么变黄，为什么它有些还不是变黄，它为什么有黑色的点点，它还不连成片， 嗯， 其实您知道吗，在盖房的过程中哈，它为了这个运输的方便，它其实它有一种东西叫施工洞， 嗯， 它比如说这个墙它本身它应该就是一堵墙，它不是门，它没有门洞，可是它为了施工方便，它把这个打出一个洞来、 嗯、 打出一个洞，它然后它再给你填补上之后呢，它其实一定是有缝隙的， 对， 那么这个缝隙未来你的墙面的裂痕，你的发生这个霉化，然后你的泛黄，你的发黑都可能在这个洞的周围，所以这些内容呢，我会邀请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还有看直播的朋友哈，周日来到我的那个红姐装修课堂来去听一听我们这个专业的工程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啊、 嗯， 一定要刨根问底儿、 嗯，嗯，一定要这些东西弄明白了， 对， 你装修才能够顺利完美、啊。 没错，没错。 来，这个动感北京问说、嗯，内保温的楼房冬天墙体长黑毛， 对、 嗯，说你 这 什么问题、啊？ 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它这个内保温，它实际上保温层是没有做好的， 嗯。 然后其实到这个程度啊，我们是这样建立的，就是第一步你要把它划开， 嗯， 然后再用这个防水的这个砂浆去。填缝， 嗯， 它就把你黑色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要填缝的， 填上。 那么之后呢，你再打绷带， 嗯， 我就是不是跟那个治疗病人似的？ 可不是吗？ 真的，这个房屋的诊断其实就像医生给看病是一样的，因为你房子如果你做的并不好的话，其实装修是要弥补这个部分的。 就是说你房子做不好的话，就会有病了。 对、 嗯，是吧？咱得治疗。 对对对，打完绷带之后，还有一个叫那个双层的网格布， 嗯、 或者有人用牛皮纸，这都没关系。你看，像不像又像治病一样？ 对， 这个网格布其实它是为了就是随着它自己的就是热胀冷缩的伸缩，它可以抓住。就是或者它叫什么固定好这个墙体的这个粘性吧， 嗯， 然后表面再刷一层弹性腻子，就这样的情况才能够治理你家的这个老房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问的，我刚好红姐刚好是知道的啊， 嗯， 然后特别希望你周末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展厅里来参观， 嗯， 然后包括可以来听我的讲座，工程师会告诉你这个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嗯嗯，好，那说到这儿有两个活动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本周六也就是21号，那么实创的19周年庆典一诺千金九重里的活动呢将继续进行。那么这次活动呢，它的主旨呢是以老房装修和适老化产品为主，当然了我们的一诺千金九重里还将继续啊。一诺千金就是三大承诺啊，另外呢九重里呢就是有九方面的大礼要送给大家，所以如果您想装修的话，我建议您在本周六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真的是大礼多多，承诺呢也让您心里非常的踏实啊。 对， 但是呢一定要进行报名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76849，赶快来拨打电话676849，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上名额，676849 676849，凡是打进电话报名的都可以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啊。另外呢，这是21号星期六的，那么在22号呢星期日的时候呢，咱们还有一个红姐 装修的 课堂 啊，红姐装修的课堂。 对，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也可以了解装修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嗯， 别忘了也是需要报名的啊。 其实我 打这个电话六七六八四个九。 对，我特别希望听众朋友们，除了打今天话六七六八四个九哈，可以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听一听。 嗯， 周末的话，我们会准备水果呀，然后跟家人一起的一些娱乐项目啊等等。 像一个大 party 一样。 对，然后还包括呢，其实如果说这个几个老邻居一块儿选择了时创装修，还有一个好邻居计划，其实特别好的这个事儿哈。 嗯， 因为那个房子可能房龄差不多，装修的这个耐磨啊，损伤程度也差不多。 嗯， 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家家户户都想一起装了。 嗯， 那如果要一起选择时创的话，其实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优惠，叫做被推荐人可以获得成功推荐了一个新的客户。 嗯， 那么被推荐人就会获得了这个设计费的折上折。 嗯， 那么推荐人可以拿到1000元的家乐福的这个购物卡。 嗯， 那么他们俩同时都在增加1年的延保。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是为了一些老邻居，就老房嘛，一些老邻居然后共同选择装修的一个好的一个创意吧。 嗯，就叫做装修好邻居的计划。 对， 是吧？ 装修好邻居计划， 让大家共同来受益。 对，没错。嗯， 其实呢，在这个让对方受益的同时，您自己也在受益啊。 就我觉得是一个 连环相扣 三赢计划。 对， 老邻居还有新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客户，三赢计划。 没错。其实平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也经常问周边的朋友啊、邻居啊什么，看他们家装修挺好的，过去看一看呀，然后看看他们施工的，如果好的话也会去用。实际上你们可能在这个创意当中也是参照了像这一些想法啊，人们的一些想法。 对， 出了这么一个创意真的挺好。 对、嗯、因为那个一起装修的人特别多，而且我就发现吧，就三五个人成群来的，其实来我时创的特别多，然后要签就一起签。 是的， 还搞个团购啊等团签啊什么的。那就不如我把这个事儿就把它变得这个透明化。 嗯， 那我直接就给出这样的优惠来。其实签完一个，然后另外再带上三个四个好朋友一起签，给大家是一起得到实惠的。 好的，我再说一下本周六啊，也就是21号的，那么时创的19周年的庆典，一诺千金九重礼。那么这回这个活动啊，依然是在西城区黄寺大街23号北广大厦的8层啊。那么这次活动是以老房装修、适老化产品等等内容呢作为一个主线啊。那如果大家想装修的话，别忘了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们这个一诺千金呢，就是说呢，有三个大的承诺给大家啊。这个承诺可不是一般的承诺，都是使您的装修更加的顺利完美，来给大家的一个承诺，让您心里更加的踏实。那么九重礼，实际上从名字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全都是礼品呐、啊，全都是礼品给大家呀。所以呢，只要您报名参加来合作装修的话，这个九重礼就是您的啊。好，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赶快来拨打。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就将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好，我们的电话是67684个9，67684个9。另外呢，只要是来关注红姐聊装修，红是彩虹的红啊，红姐聊装修这公众号，只要您关注了，就将领到绿植一株，也是非常好的事儿啊。另外呢，这个红姐啊，比如大家去领这个养生杯的时候，是不是要事先先打好电话，看看有没有再去领？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有的，还是我觉得打电话还是要看看路线啦，就是怎么样交通出行会比较方便。而且那个提前预约一下，我们也好做一些这个提前的采购。 对，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弄清楚了哈，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心里也能有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7684个9，67684个9，赶快拨打电话。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哈，应该说时创呢从创立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9个春秋。在这当中呢，咱们这个公司也好，品牌也好呢，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口碑也是越来越好啊。当然这跟你们的把控也是有定关系。比如说刚才您提到在2005年到2010几年的时候，你们自己就做了自己的工厂啊，能够做门。 对，05年开始做这个套餐的装修，然后一直到这个09年开始，我们就自己做门和橱柜。 嗯， 那么再到16年呢，我们又自己做了这个衣柜和这个各种定制的柜子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还是能够解决很多老房的这个 这个痛处吧。 嗯。 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客户问我说，哎，说我父母因为你们推了一个适老的解决方案，对吧？那我父母有好多老物件，然后我又就不舍得扔，你说这怎么办呢？ 对对对。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如果说这个老物件是珍藏着的哈，不愿意让人看见的，那么你就多做一些格子的柜子呀，或者抽屉呀什么的，你把它收起来，而且是在哪儿用，在哪儿收。 嗯， 哎，然后包括这个日本的断舍离其实也要引入进来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既然是老物件，那么你想不想展示？如果展示的话，那么也可以用实创的这个木作工厂来给你做成一些百宝阁的这个设计。 嗯， 哎，能够在你家把你这些老物件好东西哎呈现出来，这就特别好。 哎，那我插一句啊，比如说像你们这种装修一般都是套餐式的， 对， 里边呢都有比如给这个消费者准备什么准备什么。 对对对对， 像这种特殊要求，比如说我想做一百宝阁呀， 对对对对， 或者其他什么内容的话，那会不会就是还要另根据他的情况再加收费用？ 因为实创这个套餐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这个黑金版，那么它是定制家具是不限量的，随便做的，而且它的工艺也是比这个完美家装的另外一个版本叫经典版要更加的这个工艺上包括保修上，我们保修十年，质保十年，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非常值得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完美家装经典版，那么它的这个木作其实也有同样的需求量，只不过就是它价格还是确实很优惠了。那么我们是实测面积的 1.5 倍是这个我们定制家具的这个展开面积，是这样的一个 情况。所以说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套餐， 对， 你可以来 可以去选 择 对 啊，并不是说给你一个套餐，你要是这个不同意或者说想加想减的话呢，就会有这个价格的变化等等。实际上不是，它有很多的套餐，你来去选择哪个更适合你， 对，或者可以单买，比如说我就想买你家的这个巴赫曼的定制，没有问题啊，也可以来实创买巴赫曼的定制家具，包括橱柜，包括门。都是可以单独做的，因为现在好多人都愿意局部装修。那么你可以买巴赫曼，就是实创旗下的这个定制品牌工厂叫巴赫曼，可以买这个品牌的产品，因为我们是自己的工厂，不经过总经销总代理这种层层的这个加价，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 价格非常便宜，是真正的 F2C。 那像这回活动当中的，据说咱们带了很多的品牌都到场哈，所以呢大家只要去的话，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内容几乎都能够一站式购齐，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对，是从比如说辅材的展示，胶啊、漆啊，那么再到主材的展示，像瓷砖啊、卫浴的浴室柜呀、花洒、几件套啊等等的，那么还有再到这个一些舒适系统的防盗门、地暖、新风、垃圾处理器。包括我们的灯等等各方面全都会有展示。那么还希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带着父母其实一起来，因为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叫适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这里我觉得时间可能不多了哈，我想讲几个小一个吧小细节哈。没关系，就是如果听着不过瘾的话，可以来红姐那个装修课堂周日来听一下。我讲一个那个跟防滑相关的哈。防滑其实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地板的防滑，一个是砖的防滑。那么我们讲这个砖的，因为我们洗澡的时候用砖的这个比较多哈。那么我们瓷砖的防滑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其实有一叫瓷砖防滑剂。这瓷砖防滑剂它是铺在这个瓷砖的表面上，那么它可以使瓷砖的表面它可以溶解一部分硅，因为大家知道瓷砖它是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它可以溶解一部分硅，它就能在你的这个表面形成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毛细的小细孔，这个细孔当你在浸入水的时候，它实际上它是有这个一个小坑，它是有存留水的，那么在你的这个拖鞋你的脚踩上去之后，它会把你的这个水是压出来的，压出来之后，周老师你想一想， 是涩的是吧？ 它是真空的， 真空的， 真空像一个吸盘一样，就它会吸在你的脚上，它 就 让你 滑了， 对，增加了很大的这个摩擦力，它就不会滑了，所以这就是瓷砖一个防滑的一个很基本的原理。 但是您弄上这个东西会损害瓷砖表面的 这种美感吗？不会，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孔，而且这个系统呢还是遍布的比较的这个广泛，如果遍布的不广泛，那你的这个防滑效果就没有，但如果太深了，就会，这个防止就会妨碍影响你这个瓷砖表面的这个影响，对这个表面的美观，所以呢，它会适量的 会让你的这个瓷砖变成了这个防滑的，且不影响美观。 那其实说到这儿，比如说市面上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防滑砖呐、啊，是不是都不是特别靠谱啊？必须得用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可能更加的可靠吗？ 我觉得你还是要选大品牌的。 大品牌 ，他说他防滑，那就基本上是防滑的。但如果要是你在一个就是小作坊买，或者是比如说你随便找一工长说，哎，你就给我干了吧，瓷砖你也给我买了吧，大概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他为了贪便宜，你总包给他，他为了贪便宜，他一定会给你买一些不那么的这个就优质的这个东西。 嗯， 所以你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其实老人孩子其实是我们这个三四十岁中年人其实最需要。我们去关心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现在我们推出了这个适老化的产品。这产品，周老师，你知道这个名字起的也非常诗意，叫时光版，叫完美家装时光版 啊， 就是岁月静好那个感觉。 对，是。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它会有很多设计方面的细节，包括主材选择可能会更适合老年人，那么设计方面的尺寸也会有，所以尺寸还是需要来听我现场的讲座。 好的，那有两个活动啊，一个呢就是本周六的21号哈，继续举行时尚十九周年庆典的一诺千金九重礼这样的活动啊。那么这次这个活动呢是以老房装修适老化的产品为主要的一个切入点，当然了，只要您装修的话哈，装修当中需要的所有内容几乎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全给您解决了，而且非常优惠的解决，因为他们有一个一诺千金九重礼的活动。一诺千金当然是这个给您的承诺啊，这个承诺能够满足您整个的装修能够完美顺利。那九重礼呢，当然了就给您等于是这个锦上添花，送给您九重礼，您想想啊，所以真的是不老少。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参加本周六21号的这个活动的话，当然是装修方面的活动，赶快来报名了。地点就在西城区黄寺大街23号北广大厦的8层。我们的电话呢，报名电话是6768-49，6768-49。凡是拨打电话报名的啊，不管您这个到时候当天去不去，但是您现在赶快去报上名，您就将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啊，所以呢又报名了，同时还得到奖品了啊。当然你也呢可以关注红姐聊装修的公众号，红是彩虹的红，就可以呢来看这个红姐的发布的一些消息啊，并可以得到绿植一株，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另外呢，黑白的朋友呢发来了两条的微信啊，最好把你的电话呢告诉我们，我们会跟您联络的哈，满足您的要求。好了，那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768-49，6768-49。好，红姐，最后还有30秒的时间，您想说点什么？ 我就只有30秒了，是吗？ 三十秒了。 我特别希望能够就是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能够关注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的舒适感。所以加红姐的微信。然后关注红姐的课堂，周日来参加红姐的这个讲座。所以拨打电话6768-49来报名。 好的，别忘了周六的活动也非常的重要啊，6768-49，6768-49，既可以报名，同时还可以得到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哟。另外呢，刚才红姐还给您这个绿植一株呢，千万别忘了6768-49，6768-49。 我要一所大需要平日好习惯的养成，办公室的咖啡奶茶少喝一点，来杯羊奶吧。在丰富的饮食品类当中，它能够以最便捷的方式提供我们的营养需求。 没错，随着大家对羊奶认知度的提升，羊奶也是越来越受宠爱，里边含有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而且蛋白质及各种维生素的总含量都非常高。 对， 特别是常应酬喝酒吃快餐的职场人士还有老年人啊，羊奶的分子颗粒细小，更应该喝羊奶。毕竟喝多少营养吸收多少营养才是理想的状态。 是的，但是呢羊奶的产量少，今年刚开春鲜羊奶的收购成本就一路飙升，近乎翻了3番，很多奶企被迫涨价，而且是连夜涨价，没有任何的喘息时间。推荐了多年的瑞麟羊奶也要涨，但是呢思虑再三，希望给大家一个缓冲的囤货时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依旧能够享受到258元一盒打3折89块钱的广播通路价，但是呢最多10几天之后89的价格就将永远的成为历史了。